去就另一宗案件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一名23岁女子，她涉嫌干犯煽动分裂国家罪。调查显示，这名女子涉嫌在网上发布煽动香港独立的信息。警方就今年1月23日将军澳彩明街两架电单车被纵火的案件，先后在天水围区及九龙城区拘捕两名分别22和20岁的男子，涉嫌纵火及刑事毁坏。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后，相信这两名被捕男子亦都涉嫌同1月21至30日在将军澳区发生的另外3宗纵火案及1宗刑事毁坏案有关。他们涉嫌以林拨油漆进行非法收债活动，以及焚烧单车及纸皮等。两名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合并交由将军澳警区科技罪案调查队人员继续跟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及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榕园路桥底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洪天路啦。咁意外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榕园路桥底。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三期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工业中心啊，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啦。由于三期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工业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仁爱堂街。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另外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教职员宿舍。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孟公屋路。将军澳的骏日街由于有路陷，骏日街近住12号对出，来回方向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旺角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去广东道，同埋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都是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的。另外葵涌的梨树路都是有爆水管，梨树路去城门方向近住和而合道的中快线封闭。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发展局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修订咧，其实都系一个程度上嘅问题，希望优化海滨嘅工程更加畅顺咁进行。 保护海港协会副主席徐嘉信： 政府对呢条法律太过惊青啦，如果你唔系破坏个海港，啲工程系绝对冇问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的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吉，我祝贺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10日，当局研究修订牙医注册条例，要求牙医在公营机构服务一定年期。 港铁指上月跨境服务及高铁每日客量回复至疫情前约50%。 收手人应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邀请，将前往北京访问。 希腊列车相撞事故，再多3名铁路人员被起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有关于咧呢一个嘅牙医嘅注册嘅情况啊咁。其实睇翻咧上年嘅施政报告咧，就提出啦，话探讨引入一啲合资格非本地培训嘅牙医啦，以及喺公营机构服务一定年期嘅要求等等呢啲方案，去增加包括牙医在内呢啲人手啦咁。嗱咁政府就话已经咧系出咗啲咨询文件啦，点样修订牙医注册条例咧咁。目前嚟讲咧，系一啲牙科嘅毕业生咧要读完6年，即系毕业之后咧，就可以系正式注册咧，同埋执业噶啦。咁根据一啲嘅报道嘅消息所讲咧，政府就计划系修订呢个牙医注册条例，就建议加入咧强制要求毕业生咧系要喺卫生署啦、医管局啦或者系其他政府指明嘅机构咧实习1年之后咧，先至可以攞到呢个牙医嘅正式注册。咁啊，并且咧要喺之后一啲。并且就之后咧，要喺一啲指定嘅机构服务一定年期啦。初步建议就系2年，咁即系话换言之咧，1+2咧就系一啲嘅本地牙科毕业生咧，要喺公营机构工作最少3年咧，先至可以系私人执业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个做法？系咪真系可以有效加多啲牙医嘅人手咧？1872311，1872311，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嘅情况吓。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牙医学会会长黄志伟，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黄志伟，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系咪都有听过呢一个嘅方案啦？同埋而家就系正式做紧一个嘅修订牙医注册条例，亦都做咗咨询嘅，做紧咨询。我见到政府话，你哋有冇系即系被咨询咧？已经业界系咪同政府有倾过，有了解过政府呢个方案嘅咧？系 咁啊，业界有被咨询嘅，我哋香港牙医会有被咨询，咁我哋牙医学会系全香港最大嘅牙科组织啦，咁当然会被咨询。呢个嘢我哋。嗰份文件相當之長㗎，有成30多版啊，咁就其實最講緊牙科本地培訓牙科學生喺畢業之後，由唔需要實習到需要實習1年，再加2年社會服務。呢一項咧係入邊其中一個小部分嚟嘅啫。 O K， 有好多其他嘅嘢嘅啊。咁一隻喺如果集中睇呢一度嘅話咧，的確對喺香港嘅牙科學生有啲。当如果当我是一个牙科学生，我读紧书嘅啊，突然读紧呢一科嘅，突然间听到咁嘅嘢，话有啲觉得好忐忑不安咧，好容易理解嘅吓、啊，因为内容入边写到咧就要先立法后审议，咁即系话佢随时一立法就即刻，我读紧嘅未毕业嘅就要实行呢样嘢嘅啊，咁啊又写住尽快实施，咁啊即系每一个字眼咧都希望 每一個字眼希望嗰樣嘢咧盡快實行嘅。咁所以咧、如果嗰、那個如果我係嗰個其中一個學生嘅話咧，感到不安咧可以理解啦。 但就住嗰個年期，我想知道啲學生其實大唔大反應嘅咧，即係一年嘅實習期，再加咧要喺指定機構咧再做多兩年，加埋最少畢業之後三年要喺呢啲機構做，先至可以係私人執業。年期上面同唔同意要咁長咧？ 我見到個文件入面寫一年咧就好，佢一年嗰度咧，我覺得佢寫得好緊嘅，好死嘅。至於另外加咗兩年社會服務令咧，佢寫到好後期，同埋咧就唔係寫得好死嘅。咁、我哋覺得呢就頭先我一開始講咗啦，如果我係其中一個學生，我都會感覺到有啲憂慮，有啲焦慮，突然間變咗咁樣，因為呢樣嘢並唔係我入學嗰陣時我預計得到㗎嘛。你要考慮一個好重要一點要考慮就係、是、讀牙科喺讀醫科呢類咁專業嘅 學科呢，第一入學係條件非常之高嘅，好難。香港大學牙醫學院是全香港大學收生最高的個學系嚟嘅。咁即係話嗰啲學生其實有好多選擇嘅。如果我選擇讀牙科，選擇咗之後，第一要讀嘅年數比其他科係多嘅，要讀六年。第二，你讀咗呢科之後，你後屘做翻呢一行機會咧係絕大多數嘅。即係話我呢個決定係影響我一世嘅。咁如果呢個影響我一世嘅決定咧，咪應該俾我知道多一啲。我喺我入讀之前，我選呢一科之前，你應該俾我知道多啲入面嘅嘢，先等我選擇啊嘛。咁如果係話，喂，而家我未曾知道，我入讀嗰陣時候我唔知道有咁嘢，而家知道咗，可能我諗住六嘅啫，而家俾六加一加二就變咗九年啊。咁可能我喺知道呢樣之前，我唔揀呢樣咧，可能我揀醫科啊，醫科可能最少六加一啫，都唔係六加一加二啊嘛。我就覺得嗰啲學對嗰啲學生咧係已經入讀咗學生有啲唔公平。 我想問咧，因為我見醫管局有個回覆嘅就話，現時本地嘅牙科生大學畢業之後咧就可以係獨立執業啦，就唔使好似醫生咁樣咧要經過一年嘅實習期啦，實地臨床工作啦，並且經評核咧就可以攞到呢個正式註冊嘅咁。同唔同意其實可能係一啲嘅實習方面嘅經驗或者實習期方面咧係少一啲啦喺牙醫方面。 嗱，唔係嘅，點解初時會係牙科醫生？牙科學生唔使實習就可以攞到牌呢，因為我哋個 curriculum 我哋嘅課程入面呢係本身包括咗呢樣入去嘅。咁我攞返我讀書嗰陣時嘅例子啦，當時我讀書係朝八點半晚五點，中間有一個中間有朝頭早有半個鐘頭上堂，晏晝有半個鐘頭上堂，中間食飯呢可能上一個鐘頭堂，即係話大概咗兩個鐘頭堂，其他全部都係實習。實習嘅時間呢係比上堂嘅時間更多嘅。 即是可唔可以话喺嗰六年嘅即系上堂嘅期间，有几多嘅时间系用咗嚟实习嘅？ 我读嗰阵时又唔系六年嘅，读嗰阵时系四年一个 term。咁但系咧，用嚟实习嘅时间系远远比上堂嘅时间多，因为我哋翻学嘅时间咧，我当年翻学咧，我相信而家都系嘅，系冇假期嘅，唔系好似好多大学生咁，可能会即系一个礼拜翻几个钟头堂，或者一个礼拜翻两三日堂。我哋系翻足五日，朝八点半，晚五点。朝头早晏昼都是 clinical session。 clinical session 的意思呢就是指实习。 Okay. 那些上堂的时间是朝头早是这样上半个钟，晏昼上半个钟，中间就有堂 midday lecture 这样的。所以呢因为我们实习经验已经相当足够，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是不需要经过一年的 houseman、 okay. 一年的实习期就可以出来挂牌咯。 我见政府有个讲法嘅，佢嘅回复嗰度都有提到嘅，就话其实牙医专业界别咧都普遍支持系加强本地培训牙医嘅临床工作经验啦，咁所以就应牙医专业界别嘅意见，就考虑喺今次嘅牙医注册条例嗰度咧引入一个毕业生嘅临床实习制度。我见有报道都话，据了解咧牙管会咧系有定期评估一啲新毕业嘅牙医嘅临床表现啦，认为可以加强牙科生嘅临床训练。呢个系咪业界嘅睇法咧？又或者有冇听过业界觉得都要加强一啲毕业生嘅临床经验咧？ 为咗喺市民嘅福祉，我哋摆大前提。香港牙科嘅地位相当之高嘅。咁你话要加强嘅培训，加强嘅训练，唔会有人反对嘅。学到老，做到老。我哋讲系 continuous education， 我哋其实不断都系自己培训嘅。就算我哋毕咗业，我哋不断自己培训紧自己嘅。所以我哋绝对唔会反对呢啲嘢，我哋一定赞成。但系点任何法例？任何例 一條例是好定係唔好，係睇佢點佢點樣實行，其實好重要嘅。啊，譬如而家佢要佢話即刻要as soon as possible 啊，或者要先立法後審議。嗱，頭先我講咗啦，可能對某啲即係而家讀緊學生有啲唔公平，有啲不安， okay. 可唔可以考慮用其他方法？譬如啊，佢覺得啊，佢咧可以加強啲培訓，可唔可以佢讀緊書嘅時候啊，將 incorporate 佢話喺私立學校培訓唔夠，可唔可以佢話要喺政府培訓冇問題，可唔可以試下將部分嘅課程搬咗培訓時間搬咗去政府嗰度做咧？ 嗯 啊，咁嗰啲牙科學生咪可最低限度係而家已經入讀咗嗰啲， 嗯 啊，咁對佢影響會細啲。如果我本來係六，就變咗六加一加二咧，係有即係對已經讀緊嘅人咧 ，OK 係有啲問題嘅。 嗯，但係因為我見個講法咧，即係根據報道所講咧，係牙管會向政府提出增設實習期嘅建議。我想知你喺業界有冇聽過類似情況咧？ 聽過嘅，啊，即係。增設實習期嗰一年嘅煙腸，我哋叫煙腸或者係叫好似西醫嘅 houseman 咁樣咧，係有提及過嘅。 Okay. 但係點樣做咧？其實從來都冇講過嘅。 Okay. 譬如我哋可唔可以頭先我講可唔可以將個而家六年變咗五年咯？五年將一年個實習期搬咗去政府嗰度做。 Okay. 或者中途一路加插落去，即係一個 term 一個 term 加啲政府實習嘅時間，等佢喺嗰啲學生依然可以完成一年嘅實習期。不過喺讀書嗰時做咗。 Okay.明白。另外醫務衛生局都有講到另一個原因，就是要求本地培訓的非專科或者專科牙醫在公營的醫療界別服務一定年期的建議，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增加公營或者資助牙科的護理服務可動用的人手，就配合政府加強口腔健康措施以及提升相關服務的構想。這個原因又說不說服到呢？就是如果想整體在公營服務方面可以多些人去加強口腔的健康措施等等 嘅，一定得噶，我立法强制你一定要喺我度做，即系法例嚟噶嘛，我必如果我要攞牌，我必须要喺度做，一定可行嘅，一定成功嘅。不过我哋系咪应该咁样做咧？嗱，其实牙科医生同政府其实一个雇主雇员嘅关系，咁雇主同雇员咧，其实应该保持一个良好关系嘅。如果你系要立法去令到我喺呢度打工嘅话咧。这个不是一个好的雇佣关系来的。 但我想讲你觉得那个需要性是不是在公营的牙科服务的确是很缺人手，而用这个方法是可以接纳的呢？ 暂时公营是的。 嗯。 但是用这个方法你看看怎样做啦。你这个方法是这个方法是可行，但你是不是要想想为什么我们毕业的牙科医生不在你们那里做呢？你是不是应该想想是不是因为你的晋升机会有问题呢？你的工作环境有问题呢？当然薪金是不是有问题呢？或者个培训是不是有问题？诸如此类的事，我们应该政府应该令到那些毕业生就算我强迫在一年做了实习做了烟肠，你要令到他做完一年之后很高兴在这里继续服务社会，继续服务香港政府，这样就是成功了。如果你那人做完一年之后呢，哇，我是要应酬你法例规定我做了跟着我就走了，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失败的雇主咯。 OK，另外除了刚才讲到一些本地培训的即牙科毕业生的即那个实习期等等增设之外呢，另外今次也有一些建议，就是说引入非本地的培训牙医，当中就是说可以用有限度注册或者特别注册的方式来到香港的牙医呢，在指定的机构服务够五年了，表现也都令人满意的话呢，譬如有限度注册的呢就可以免试，或者只需要参与临床试，而特别注册的呢也都可以是免试之后呢就正式注册了。你同不同意用这个方法去引入多些海外牙医，或者有没有需要这样做呢？ 这个是一个，这个都是刚才我讲的，是一定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令到多些牙科医生会入来的。但是都是那样东西入了来，你看他入不入来，现在西医在做的那个special registration， 咁佢即係apply 報嘅人都可能唔係好多，好有限啊。咁究竟我諗要揾下原因出嚟，點解其實有人已經做緊㗎啦？點解做嗰陣時個效果唔係好顯著咧？啊，咁係咩原因咧？咁我諗要咁樣睇咯。但係嗱，如果係我點解？如果你唔夠人輸入外勞咁樣，計一個方法啦。但係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其實我哋私營市場而家係唔係好似公營市場咁缺嘅？我覺得個症結你應該諗辦法令到啲人就去公營市場度做，或者利用私營市場嘅力量去服務市民。 其實而家香港政府的策略都是佢淨係睇翻個政策咧，都係淨係睇翻公務員、市民做好少、好少、好少一條一啲啲嘅服務嘅啫。絕大部分都係俾交咗俾私營市場嘅。如果佢要最簡單、最快做得到嘅，就係佢而家成日講嘅 strategic purchasing 策略性購買。你好簡單就喺私營市場向佢哋購買呢個服務，就已經可以好短時間即時解決到個問題啦。香港大學係香港大牙醫學院係全世界最有名牙醫學院之一，長期佔據喺世界頭幾位嘅。咁如果我哋唔可能因為我哋需要多啲人啊，咁我哋將我哋嘅水準，將我哋要求降低，而令到更多人可以入嚟我喺嗰度做嘢。 OK， 咁但係關鍵，如果用呢一個嘅即係引入非本地牙醫或者海外牙醫嘅方法，有冇真係減低到嗰個牙醫嘅質素咧？或者你覺得個吸引力係夠唔夠啦？如果有呢個計劃出現嘅時候，其實個門檻應該點定咧？呢啲牙醫有冇一啲乜嘢嘅條件要滿足咧？ 嗱，有冇減低門檻質素咧？我就覺得其實我哋從來冇拒絕過非本地畢業生咧嚟香港執業嘅，我哋有一個 licensing exam 嘅執業試，個執業試咧，我哋已經用咗好多方法去令到佢哋成功考到嘅畢業試嘅。譬如以前我哋一年考一次，而家一年考咗兩次，咁考多次成功機會當然增加啦。咁好多嘢係各施各法嘅，咁我哋就專登揾啲人考過考到嘅，就走去教嗰啲。話俾佢哋未考嗰啲嚟啱嚟考啲，喂佢你要點樣點樣，有咩要注意支持呢個嘢？我哋係用咗好多，我哋冇保護主義，我哋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提升佢哋嘅考試成功、考試合格嘅機會嘅。 所以頭先就話，即係你覺得仲有啲咩條件？如果你係要引入一啲海外嘅牙醫嘅時候，又可以保住嘅質素，呢個你嘅睇法點？ 唔係而家冇停過㗎，我哋不嬲都有一個叫 license exam 係海外牙醫嚟嘅，就係、是。即係海外牙醫全部都好大部分啦，當然佢有啲 criteria， 你邊間大學畢業啊，個 curriculum 係幾多年啊，之類呢個嘢。你有一個我哋合符嘅資格，你都可以考執業試嘅。考呢個係有史以來從來都存在緊嘅，就唔係新加設嘅。咁如果你話引入嗰啲嘢點樣可以保證個質素啊？一樣啦，我希望最少有一樣嘢把關，就係 licensing exam， 即係我哋個執業試。而家你， 但佢正正嗰個建議就係話可能冇咗嘛。如果你服務夠某一個年期而表現又令人滿意嘅話， 我睇咧喺啲 registration 嗰度咧，即係有限度註冊嗰度咧，佢應該係要免咗 part one part two， 佢需要考 part B 嘅。咁 special registration 特別註冊嗰度咧，佢可能係唔使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如果兩個都有一個少少嘅門檻喺最低限度有一個少少嘅門檻喺度咧。 Okay. 咁我把關會把得比較穩一啲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志偉，同你傾到呢度。黃志偉係香港牙醫學會會長，講到有關於牙科而家一啲嘅即係會唔會喺人手上面引入一啲嘅非本地嘅牙醫啦，或者係本地培訓嘅牙醫都可能要佢哋畢業之後咧，要喺公營機構嗰度咧係實習。一定的年期啊等等在做一定年期。你自己怎么看 ?187231,187231。除了牙科的人手整体医疗人手都关注。其中在护士的人手见到医卫局都提到说香港的普通科护士中短期的人手短缺会扩大。另外都是根据文件所讲想到有三个的途径希望可以引入到一些非本地培训的护士。好事就是包括有限度注册的或者登記的途徑就俾一啲非本地培訓的護士在護士管理局啊，或者一啲獲發牌的院舍等等咧，嗰度係執業嘅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叫做特別註冊登記途徑，咁就係咧建議啊喺一啲法定指明嘅機構度執業，咁啊全職受雇一定年期，而且獲得僱主確認咧佢嘅表現係令人滿意。並且係稱職之後咧，就可以喺香港咧係正式註冊同埋登記啦，唔需要參加呢一個嘅執業考試嘅。呢一啲方式去引入一啲嘅即係非本地培訓嘅護士，你自己又點睇咧？18723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源，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林哲源，我想先講牙醫嘅部分先。你自己點睇話一啲即係本地培訓嘅牙醫有一個即係畢業之後一個實習一年啦，同埋要喺公營機構度做一定年期。而家啲講法就話可能係兩年啦，咁點睇呢個做法咧？ 實習咧就大家都知道，醫生就一直都有嘅，咁就護士或者係牙醫就係冇嘅。咁而我相信實習個作用就係增加咗同。是佢嘅熟練嘅技巧啦， 俾多啲經驗佢啦，喺佢正式自己獨立去照顧病人之前。咁需要唔需要呢？呢、這個就唔係我哋可以就咁輕易話應要依話唔要嘅，你都要睇翻牙醫管理委員會同埋大學之間嘅決定，因為始終佢哋就係一個係監管機構，一個係個教育嘅提供者。咁如果審視之後覺得係有個需要嘅時候加，咁你咪加咯。咁但係即係我哋從旁去講咧，又未必太過合理嘅。 咁但係 至於你話、 你講你講。 至於你話嗰兩年嘅，sorry，即係強制性喺公營醫療服務啦。嗱，你服務咩人先？如果你服務公務員，咁我就覺得唔妥嘅，因為我哋真係需要有公共牙科服務服務廣大市民。咁而家似乎政府係未有一個好好嘅方法服務廣大嘅市民嘅。佢有43間嘅牙科診所啦，係服務公務員嘅。當中有11間咧，就係可以俾市民去睇，不過咧就每個禮拜都係得一週半週嘅啫。咁就你見到啲公公婆婆就成日夜晚黑走去排隊睇牙醫，仲要係睇淨係急症。 Okay， 即系你呢个一定要改到佢咧，系配合到我哋公共牙科服务。 林志源啊，呢、這个可能详细啲要再讲啊，转头我哋再倾下八点半钟之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负责管理及资源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巴斯表示，总统拜登政府的预算计划中包括一项总值20亿美元的拨款要求，用于加强印太地区的经济，支持区内伙伴同中国抗衡。巴斯说，美中竞争异常广泛及复杂，需要采取与传统预算不同的方式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另外，白宮能源顧問波德斯塔說，很明顯中國在關鍵礦物、加工和上游技術以及太陽能方面有足以牽制美國的優勢，美國如果放任不管就是錯誤，需要奪回優勢。葵休斯敦一個能源會議上表示，世界邁向低碳經濟的同時，美國需要確保供應鏈的安全，確保不會重蹈歐洲依賴競爭對手俄羅斯能源供應的覆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主导地位的提问时，敦促美方应该停止压制打压中国，应该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这样有利中美两国，亦都有利于世界。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发言人鲍普公布早前击倒送院的麦康奈尔的病情，指对方因为脑震荡正接受治疗。鲍普在声明中表示，麦康奈尔在当地星期三晚击倒，未来几日将会继续在医院接受观察及治疗。他感谢医护人员照顾及同事关心。声明未有透露麦康奈尔可能出院的时间。報道指，在事發當晚，麥康奈爾在華盛頓一間酒店出席晚宴時被擊倒，其後送院。總統拜登及國會參議員民主黨領袖舒默都祝願麥康奈爾早日康復。警方就今年1月23日將軍澳彩明街兩架電單車被縱火的案件，先後在天水圍區及九龍城區拘捕兩名分別22和20歲的男子，涉嫌縱火及刑事毀壞。警方經進一步調查後，相信這兩名被捕男子亦都涉嫌同1月21日至30日在將軍澳區發生的另外3宗縱火案及1宗刑事毀壞案有關。他們涉嫌以立撥油漆進行非法收債活動，以及焚燒單車及紙皮等。兩名被捕男子現在被扣留調查，案件合併交由將軍澳警區科技罪案調查隊人員繼續跟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及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嘅，咁意外咧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虾尾新村路，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龙尾排到去天成苑。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丹桂村，咁意外亦都影响到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虾尾新村路，红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成苑。咁另外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创纪之城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带呢都係比较车多。咁弥敦道佐敦道交界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比较挤塞㗎。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众芳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龙尾喺连翔道。咁再重复多次啦，就係弥敦道佐敦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众芳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龙尾就喺连翔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由丽业街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都是比较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教职员宿舍对出。咁将军澳啦嘅骏日街由于有路陷，骏日街十二号对出啦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旺角道有渠务工程啦，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同埋咧不能够由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左转去旺角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解手下留情咁多人听嘅呢？ 因为听你哋播啲英文歌，英文都好咗啊！ 听完蔡依之后，我身体都好咗啊！ 听阿何铿四一五二舌，知多咗好多天下事啊！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听多啲，知多啲。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九十年代延续至2020年，跨越当代、现代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的科技航天剧，演绎了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2023年3月10日，当局研究修订牙医注册条例，要求牙医在公营机构服务一定年期。 港铁指上月跨境服务及高铁每日客量回复至疫情前约五成。 周守仁应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邀请，将前往北京访问。 希腊列车相撞事故，再多三名铁路人员被起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啊，时间嚟到，继续喺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有讲到咧，医务卫生局都有提及到啊，正系配合紧咧，即系修订呢一个牙医注册条例咧，开始咨询一啲牙科界咧，同埋一啲相关嘅持份者。其中佢哋又提到话，因应牙科专业界别嘅意见咧，就考虑喺牙科注册条例嗰度咧，系引入咧系呢个毕业生嘅临床实习制度啦。咁但系都强调就系话未决定一啲嘅细节嘅。佢都提到咧，就系话。探讨啊吓，要求一啲本地培训嘅非专科或者系专科牙医咧，获得正式注册之后咧，喺公营嘅医疗系统嗰度咧，系服务一定年期，咁但系就话建议系属于初步构思，就要再做咨询咁，咁就话希望可以个目的咧，都系增加公营啦，同埋啲资助牙科嘅护理服务咧，可以动用嘅牙科护理嘅人手咁。头先都提到啦，有啲报道都提到，个方案包括其中提过啲咩咧？就系话考虑一啲毕业生咧，牙科毕业生系要即系实习一年啦，并且系之后嘅亦都要系喺指定嘅机构度咧，系服务一定年期。有啲讲法就话系两年嘅咁，即系话可能毕业之后咧，要喺公营机构啦，或者指定机构啦，做多一至三年咧，先至可以去到私人市场或者攞到牌嘅咁。18723D 你讲下你嘅睇法点睇，或者对而家啲嘅公营嘅牙科服务又系点睇咧？咁电话旁边咧就有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嘅，早晨。 早晨。 头先就倾到有关于如果喺公营嘅机构真系多咗呢一啲嘅毕业生要留喺度啦，咁个人手多咗啦，你觉得有啲嘅睇法嘅就唔可以净系话主力系服务公务员嘅牙科服务嘅，系咪？可唔可以继续讲埋落去呢、這个？ 即係你知道現在實際上對公共牙科服務，如果講診所嚟講，基本上就係服務公務員㗎啦，只有好少數好少數係提供俾市民，仲係睇急症咁，都大家都見到啲公公婆婆排長龍排得好辛苦，漏夜就走去排隊。咁我哋都有比較上統一嘅睇法咧，應該政府係提供翻多啲同埋全面啲嘅公共牙科服務俾香港市民。咁你配合到呢個服務嘅時候，你要多啲人手係當然係需要嘅。咁但係你而家有幾多個診所你可以開放多啲，又擺多啲牙科醫生落去？有冇新嘅診所可以短時間之內係做到出嚟服務我哋市民呢？如果有嘅時候，咁你當然你話要擺啲醫生落去，我唔反對。但你冇嘅時候，你淨係叫多啲同事入去公務員嘅體，即係睇公務員嘅體系，咁係咪有啲即係本末倒置呢？仲有就係你而家留緊腳講緊幾多人呢？即係如果而家你話香港衛生署咁先算啦，佢嘅缺口大概係90個牙醫度啦。咁呢個的確係多嘅，因為佢都得300幾個人嘅啫嘛，編制上邊。咁佢缺乏係90個嘅。咁但係缺乏90個嘅時候，如果你話我需要一班嘅牙科醫生畢業之後就做一年，咁嗰度就90人。咁你又話要多兩年嘅人士係喺公營醫療嗰處係同你服務，咁嗰度就另外180人。咁你留我270個牙醫喺處就服務啲公務員，咁係咪有啲講唔過去呢？咁如果呢一班同事，即係我先唔講嗰90個實習先啦，有180個同事佢係出咗去個私營醫療體系嗰處，因為你公營冇啊，咁我唔喺私營就公營㗎啦。咁嘅時候你同佢買服務係咪可以更加快係？買到個服務俾我哋香港嘅基層市民，要幫到佢哋係處理佢哋牙患嘅問題咧。即係我相信呢個都要考慮埋，就唔能夠話太過倉促話我未有任何嘅設施㗎，都未有位㗎。不過總之你唔好走住啦，留喺處坐下先啦，睇下啲公務員先啦。即係我諗咁樣係。 政府的回应都说，即是留这些的牙医在公营的界别那里服务一定年期，其中就是配合政府加强口腔健康措施，以及提升公营和资助牙科的护理服务的构想的，即似乎都有一个想法在这里。你觉得重要哪些配合呢？除了地方方面，或者是即针对公务员以外的一些公营牙医的服务还可以怎样改善？ 因为你计划你有实质嘅计划摆出嚟，你话俾我听，你几时起到嗰啲设施出嚟，你几时请到配，即系其他需要配合嘅人员嘅时候，咁你咪摆人落去咯。你唔能够摆定先噶嘛。咁如果你话真系有乜嘢服务需要提供嘅咧，第一样就系你扩大个公共嘅牙科诊所服务俾全港嘅有需要市民啦。第二样就系个 科保健，我哋一路都讲緊啦，应该系提升到去中学。中学生个而家其实中学生普遍系冇睇牙或者系洗牙矫正牙齿嘅习惯，而至出到嚟成年之后佢都唔会做呢样嘢，咁即系个教育方面同埋个惯性方面咧系好缺乏嘅。咁然之后就系牙齿，实际上而家你俾长者提供紧嗰个关爱基金嘅服务咧，系剥牙同埋镶假牙，即系话等你牙都冇得救，你先至去帮佢，咁系咪太迟咧？咁我哋有冇一个，譬如我哋之前都推过都好耐噶啦，就系一个指定嘅牙医牙科券。俾長者，你就每年要用咗佢去檢查牙齒、檢查口腔，你唔用就冇咗。咁即係鼓勵市民係會去做一個預防性嘅口腔嘅治療。咁你呢、這個服務，你當然係可以喺公共牙科診所嗰處提供，但亦都同時間，我哋而家可以策略性向出面嘅牙科醫生係購買個服務。我相信一定係雙管齊下嘅。咁變咗，你見到實際上有相當之多嘅嘢可以做。 Okay. 亦都要做。 除咗牙科嘅人手，都想同林志源讲下，就系、是政府都话计划修例咧，引入一个非本地培训护士，咁有三个新设嘅途径，包括就系有限度注册方式啦、特别注册方式同埋暂时注册方式。其中喺特别注册同埋登记呢个途径咧，就话建议咧可以喺法定指明嘅机构执业啦，咁啊全职受雇一定年期咧，并且系获得雇主机构咧系确认佢嘅表现系令人满意啦，同埋称职之后咧，就可以喺香港咧系正式系。註冊同埋登記而唔需要考呢個執業試嘅，點睇呢個方向同埋呢一啲新設嘅引入非本地培訓護士嘅途徑？ 其實成個香港嘅醫療衛生界，我哋所有專業嘅人員咧，都係並不排拒非本地畢業嘅醫護人員嘅。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咧關注嘅都係一樣嘢啫，就個水平係咪達標嘅啫。咁達標，我哋係無人歡迎嘅。咁但係當然啦，任何社會都有個責任，尤其是公營機構咧，係需要係俾到本地畢業嘅醫護人員或者其他人士都係啦，就是、優先嘅工作。咁呢個係原則嚟嘅。咁我哋唔夠人手嘅時候，你向外求，呢個當然係等於係搶人才嘅一部分啫嘛，冇問題嘅。咁而事實上我哋見到咧，如果係院舍啦、安老院舍好、殘疾院舍好咧。就基本上你真係請唔到護士嘅，護理員都請唔到啦，保健員都請唔到啦，護士亦都係啦。咁喺嗰處，如果你能夠有法子係引入到一啲非本地畢業嘅護士去到呢啲地方工作，咁當然十分之好嘅，我哋都歡迎嘅。咁問題喺呢啲地方工作嘅護理人員，你要諗下咧，如果護士咧，佢唔會有一團隊喺嗰度嘅，佢可能得一個嘅，甚至即係真係得一個嘅啫。咁你一個時候咧，雖然佢工作嘅性質就一般都唔係話太複雜。但系咧，佢要好獨立去處理嘅，佢獨立做個判斷，所以呢方面，人手嘅選擇可能要揾啲稍微有經驗嘅人士啦。你俾一個啱啱畢業一兩年嘅，其實可能就唔係咁合適嘅。咁就牙醫管理唔係牙醫呢、這個護士管理局嗰處就應該係去做嗰個最後審核嘅工作，咁、權都應該係俾翻護士管理局嘅。咁當然另外一個有限度註冊嘅目標就應該係引入一啲。教學同埋科研嘅護士專業人才啦，咁多數係大學噶啦呢方面，咁呢個當然冇問題嘅，即係你醫生都有噶啦，咁你海外嘅教授嚟香港教書做科研，你要佢考試咧，即係唔好痛嘅，咁咪嚟咯。咁嚟嘅時候，咁但係一樣啦，把關都係應該俾翻護士管理局啦。咁呢個就處理咗一個有限度註冊嗰方面。咁、那個特別註冊咧，就據我理解，主要咧就係希望佢哋喺翻公營醫療機構啊。或者私營都可能得嘅嗰個工作，就面對直接面對廣大嘅病人。咁你我哋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你話公立醫院咁先算啦，處理嘅好多係一啲危急重症啦，亦都會有啲比較上高新科技啊、複雜啲嘅儀器。咁變咗嗰、那個同事嚟到香港喺我哋工作環境底下學嗰啲新嘅儀器咧，你就真係要一段比較上長嘅時間去適應啦，同埋學習嘅。咁唔係就係人頭嘅問題嚟㗎，呢個絕對唔係就係人頭嘅問題嚟，而係你要有人去帶啦。即係而家我哋好依賴就係中層啊，同埋比較上資深嘅同事啦。咁變咗你牽涉到就係嗰個教學嘅氣氛。咁現在其實我都知道有啲問題出現㗎啦，就係新嘅同事可能即係做得唔長時間就走咗，咁變咗落來去都係對住啲新人咧。咁其實教已經教得相當之辛苦，教未教識就走咗，都係自己做曬。咁、你將來又係多啲人嘅時候，咁呢、這個 這個是不容易處理的問題，就是大家那個同事之間的氣氛啊，管理層同前線之間的互信啊，這個需要深耕細作去做，就是不是借法例可以處理到。不過同時間呢都帶埋出來講呢，如果你不處理這個問題呢，舊人都是會走曬的。 嗯，但你覺得這些非本地培訓的護士需不需要來自某一些培訓的院校，需不需要有一個名單呢，怎定怎保證的質素呢？還有剛才你講到說特別註冊那個途徑呢，都因為根據建議所講就是留在指明的機構受僱一定的年期，這個你傾向說要留幾耐呢？可以 來源啦，即係如果你講係個有限度註冊，頭先係個最主要都係俾翻個管理局，即係護士管理局去決定啦。咁如果你話係特別註冊呢處咧，即係我哋比較要謹慎啲咧，又就即係將來佢可以攞到個全面嘅執照噶嘛，因為咁嘅時候，我覺得你係需要諗一諗，即係譬如用一個醫生就用院校啦。咁院校之餘，我另外一樣覺得可以考慮嘅就係嗰個監管機構啦。即係佢嚟自某啲地區，我哋知道個地區監管機構係嚴格嘅，咁呢個冇話唔可以考慮嘅。即係譬如係英國嗰啲，你係即係佢個監管機構，又或者一個英國嘅嚟講，你個聘用機構，即係如果係 NHS 一路請咗好耐嘅，又做得好嘅，呢啲係咪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呢？我覺得都係可以，但係最後始終個權係應該俾翻護士管理局，因為始終佢哋先至係嗰個專業嘅機構啦。 OK， 因為譬如講緊呢啲引入嘅非本地培訓嘅醫療人員啦，之前譬如係醫生嗰度咧都做過，前年做過修訂嗰個醫生註冊條例啦，咁見到就話之前嗰個效果嚟講咧，就當局透露就大約十名嘅醫生嚟香港，就同當局嗰個目標有啲距離嘅。怕唔怕就算有呢啲渠道設立咗之後，喺引入一啲海外嘅牙醫又好、護士又好，嗰、那個吸引力方面係如何咧？你自己個睇法係點？ 要時間嘅。即係如果你講緊醫生嗰個特別註冊嘅項目咧，即係我哋推出咗都係一年到。咁你話現在喺海外讀緊醫科嘅同學仔多唔多咧？我哋冇數，不過估計唔夠以前啦，譬如九七年前係嗰陣時會多啲，唔夠嗰陣時多嘅依家。咁另外你話翻得嚟嘅，其實過去咁多年去得外國讀醫科嘅同學仔，好多時佢都唔諗住翻嚟噶啦，翻嚟要考試，有好多門檻。咁而家你突然間話翻得嚟。咁如果佢已經係做咗幾年嘅，佢喺嗰邊已經有一個事業喺佢面前，咁佢未必會即刻想翻嚟啦。咁如果你話係做緊實習嗰啲同學咁同事啦，咁佢亦都可能已經有自己計劃噶啦，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做緊實習嘅期間已經穩定工噶啦。咁好多都會諗住，咁我試下做翻自己諗住做嘅嘢先啦，再睇下啦，變咗持一個觀望態度。唯一就係你可以俾佢一個大啲嘅吸引，然之後佢會即刻喂好喎、啊，我即係畢業就盡快翻嚟嘅咧，就可能係一啲準備畢業或者未畢業嘅同學。咁如果佢而家係最後一年嘅時候，咁你希望佢做兩年嘅實習，英國兩年啊，香港一年。咁兩年之後佢先會翻嚟，咁即係變咗你要時間。當然啦，或者希望咧，即係如果而家有新嘅途徑咧，香港多啲嘅家長係願意送自己仔仔女女去到呢啲。即係榜上有名嘅大學嗰處讀醫，咁亦都係希望佢哋將來會翻嚟為香港服務。咁所以個計劃，我哋唔可以今天就話佢係失敗嘅，真係需要時間嘅。咁如果你話去到護士嗰方面，即係一樣啦。即係但係我諗為醫生嗰方面有個大問題咧，就係你係要等佢畢業，然之後你就睇個大學。咁而家如果睇嘅時候，我係睇闊少少，即係啲監管機構啊，或者聘用嘅，即係你講緊聘用機構，一定係啲。比較上出名啊，同埋信得過聘用機構啦。如果佢哋都可以做一個參考嘅時候，或者人數又可以擴大少少啦。但係暫時我哋未知嘅，但始終質素都係十分之重要。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林志源咧就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啊，頭先就講到護士又好啦，牙醫又好啦，牙醫嗰度其中一方面嘅討論點咧就係話有一啲嘅報道提到話，政府喺計劃修訂呢個牙醫註冊條例嘅時候咧，就加入一個嘅要求，就係、是、要求畢業生咧就係、是、有一個實習啊，畢業之後有一個嘅實習，一年之後先可以正式註冊啦，咁就要喺一啲嘅指明機構嗰實習，咁而之後咧都要喺啲指明機構咧服務一定年期，咁啊初步咧就建議係兩年嘅。 嘅咁，即係話咧佢哋係畢業之後咧要喺公營機構咧做三年先可以入去私人執業嘅。咁呢個就其中呢一個嘅修訂牙醫註冊條例嘅方案入邊提到嘅啦。咁呢個係咪可以增加到牙醫嘅人手咧？又講下而家嘅公營嘅牙醫服務嘅政策，你自己又點睇咧？1872311電話一路係開放緊嘅咁。嗱，成個情況都想從病人又好啦，從一啲嘅用家嘅角度咧，點睇？無論喺牙醫同埋護士增加人手嘅呢一啲嘅方法啦嚇。電話旁邊就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早晨。 早晨，施樂文。 早晨，連偉橋。頭先提到話牙醫呢一方面，就係話牙醫畢業生係實習一年啦，咁另外都係喺指定嘅機構服務一定年期啦，可能喺啲公營嘅機構啦，咁暫定嘅講法都係話兩年，呢啲都係報道引述佢哋嘅了解所講。如果係咁嘅話，你同唔同意呢個做法咧？又？ 其实即系牙科服务要发展啊，或者其实唔好讲新服务，喺而家嘅服务嗰度，即系都讲紧人手一路都系一个樽颈。咁嗰个尤其是即系人口老化咁样，一路越嚟越多会有牙医嘅需求。咁所以即系绝对唔会反对话有啲增加人手嘅措施嘅。咁但系即系都系担心如果加咗啲人手之后，其实系喺边度做嘅咧？即系基层，即系而家最难负担牙科服务嘅。市民佢哋系咪受益呢？因为而家见到大部分即系公营嘅牙医服务都系喺服务公务员啊咁样，咁变咗如果真系增加咗啲人手，会唔会有服务去兜住佢呢？咁或者系即系可以喺一啲指定机构工作嘅时候，系边啲指定机构呢？即系除咗话喺政府之外，会唔会系喺譬如康健中心啊，或者有啲新嘅公司协作计划可以？即如果真係有人手多咗，係咪可以有呢啲新嘅服務承擔住佢呢？ 即所以你建議，即如果多咗一啲牙醫，因為佢哋指定服務年期要喺公營或者一啲指定嘅機構之後，你覺得個發展方向就係、是、喺街政嘅名額又需唔需要增多呢？因為頭先你講到話可能會唔會喺一啲地區康健中心啊咁，但而家譬如喺嗰個嘅街政名額啊，或者個服務範圍入邊有冇需要改善呢？如果真係多咗人手嘅話？ 如果用翻淨係用翻街政嘅話，始終即係嗰啲地方係有限，咁即係診所啊，或者佢已經有好多時段要開放俾公務員嘅話，未必淨係加咗人手落街政就解決到牙科個問題咯。咁所以就係要探討會唔會有啲新嘅服務形式，即係譬如頭先講話喺康健中心或者有啲公私營協作嘅形式。咁另外就係即係嗰個服務嘅範圍，而家街症都係一啲緊急治療，咁一路都係講緊話病向淺中醫嘅時候，係咪有啲新嘅服務係可以做到啲預防呢？尤其是即係我哋關心長者，佢哋牙科需求好大嘅時候，會唔會較為年輕，可能五六十歲已經開始有啲牙科檢查咁樣，咁唔係淨係而家街症話淨係剝牙咯。 我見啲有啲意見都講話，如果係即多咗啲牙醫加入呢啲指定機構或者公營團隊咧，就唔係一畢業可以入去私人市場啦。話個做法可能會令到私營嘅市場嘅人手出現一啲真空期，或者造成一啲加價嘅。而以牙科服務嚟講啦，其實香港人可能好大部分都幾依賴咧呢一個私營嘅市場嘅，會唔會真係出現到即私營會加價？或者影響到其他大部分的市民咧，如果咁樣， 係啊，所以就係話，如果加咗啲人手，要有個服務去承托。如果唔係，到時反而做到即係可能人手再喺私營市場就再短缺咗嘅時候，咁而家即係我哋就算基層市民，佢好多都係冇公營服務，係要靠私營服務嘅時候，反而做到個經濟壓力會大咗。咁所以一定要即係而家都有一個口腔健康嘅小組去發展啲新服務啦。咁所以希望推出個措施嘅時候係配合到有啲新服務嘅模式，係幫到即係而家最難負擔牙科服務嘅市民咯。 除咗呢一個就話畢業生要留喺一啲嘅機構啦、實習啦，同埋一啲指定嘅服務年期之外啦，另外咧都話政府都考慮緊咧係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訓嘅牙醫嘅咁。頭先我哋一路都討論到啦，你覺得非本地培訓牙醫呢個方向又同唔同意啊？或者個效果啊？你估計可以幫到幾多呢？ 我谂都绝对需要噶啦，因为始终即系个人手都短缺嘅话，而家要训练牙医都一段时间。咁如果要快啲去解决而家个问题，即系而家啲人已经系今年都有关注，即系上年都有关注排队啊、半夜排队啊呢啲系好需要即刻解决。咁嘅话，非本地培训人手都系一定要噶啦。咁同埋老实讲，我哋 見到好多即係長者都係負擔唔到香港嗰個牙醫嘅費用，即係都已經用緊非本地人手啦，已經要去到好多都係去到大陸嗰度睇牙醫啦。 嗯， 咁所以其實呢個方向都係要咯。 嗯，使唔使喺啲門檻啊細節嗰度有冇啲嘢關注咧？如果要保證嘅質素咧？ 呢啲就要睇嗰個細節，即係不過我諗各個醫療專業都喺度發展緊一啲非本地人手嘅框架，即係無論醫生啊、護士啊，咁呢啲真係要睇翻個細節咯。 嗯，嗱，仲有我見到個報道都話，除咗牙醫之外咧，都話擴闊一啲叫牙科輔助人員嘅職能，即係包括一啲叫牙齒衛生員啦、牙科治療師啦，就引入一個法定註冊機制，咁可以喺公共牙科服務咧或者指定處所咧做一啲洗牙或者牙齒拋光呢一類非入侵性嘅工作嘅咁。这个重不重要这一类的职能呢？ 这个我们一路倡议的，因为刚才都讲是说做一些病向浅中医一些基层医疗的服务的时候，其实如果纯靠牙医就不是很，就是不是很足够啦。咁同埋其实好多时我哋自己服务嘅经验都系好多时未必需要即刻睇牙医，可能有一啲即系辅助专业牙科嘅辅助专业做啲检查或者即系做啲转介，其实已经即系发现到个问题系可以令到啲长者啊街坊去早啲睇医生。咁其实呢个都系有帮助。咁未来我哋希望有个牙科保健计划嘅时候都好需要呢啲人手咯。 嗯，好啊。嗱，连伟桥，我哋暂时倾到呢度先。我哋九点钟之后咧，就想同你讲埋护士方面咧，都话修例引入呢个非本地培训护士嗰啲途径嘅。我哋转头再倾啊嘛。 好，唔该。 好。咁啱啱傾過咧，就係同阿連偉橋傾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講到咧，就有關於修訂呢一個嘅牙醫註冊條例，其中有一啲報道都提到啲方案，係咪可以牙醫畢業生咧係畢咗業之後咧都要係有一個指定嘅實習期啦，同埋喺公營機構咧做一定嘅年期咧？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方向？整體牙醫服務點睇？1723000蚊 嘅消費券俾合資格人士，政府消息人士喺上個月話，符合去年消費券第二階段合資格嘅市民，今年四月嘅首階段消費券會係以同一的支付平台发放，即是说市民不可以转会，款项同样只是适用于除了政府费用等的本地消费。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警方国安处昨日以香港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前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的妻子、前职工盟总干事邓燕娥。她在赤柱监狱探望丈夫之后被带走。邓燕娥曾任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董事。据了解，警方调查发现，该机构自从1994年起收受多个国家超过1亿1000万元的资金，用作支持亚洲劳工运动，但是资金来源和去向成疑。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明日起恢复广东省长途列车服务。有本地旅行社的负责人说，首个复办的高铁潮汕三天团将会在明日早上八点在西九龙站集合，大约是9:23就会乘搭首班前往当地的高铁列车。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说，高铁的票价稳定，而潮汕向来都是港人北上短途旅游热门地点，相信四五月假期销情向好，并且已经向高铁反映预留更多车位。东方日报报道。 城报报道，港铁公布去年纯利98.2亿元，但是车务营运亏蚀47亿元，总乘客人次按年下跌6.1%。港铁指出，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国境口岸最近重开，为客量带来正面影响，特别是过境客量将会逐步回升。而去年下半年机场快线的客量亦都已经回升。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大公报撰文，他表示稍后是会率领金融业界代表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共托新的机遇。许正宇说，特区政府亦都支持更多的内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到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助力国家发展，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大公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湿疹是常见的皮肤疾病，而且会反复发作。港大医学院和国际研究团队发现一种新型的基因疾病，是导致严重湿疹的成因之一。如果患者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患严重湿疹，需要使用高强度药物才能够控制病况，就可以接受基因检测以判断是否患了这种病。团队目前已经确认一款生物制剂能够有效治疗这种疾病。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话，施政报告去年预告引入非本地培训牙医和护士，立法会今日起展开讨论。本港的医护越趋短缺，社会渐有共识，优质外援对于纾解燃眉之急不可或缺，但是不同专业各有问题。社评话，公营医疗体系工作艰辛，如果当局是无法对症下药，寻找外援将会事倍功半，亦都难以更加善用一手培训的人才，跟随长远压力。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医卫局正修订牙医注册条例，咨询业内的意见。消息说，政府有意要求本地培训的牙医需要先在公营机构完成实习一年，服务两年，才能够私人执业。社评认为十分合理必要，是牙医对社会栽培的回馈。政府更加应该将牙科服务纳入公共医疗制度，令到更多基层市民获得良好的牙科治疗服务。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公立医院冧天花爆出天然大波，各界追究责任。医管局先是指出，七个联网全部43间医院的勘察工作都是由一间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负责。政论话，医管局维修工程招标是价低者得，并非以质素为最大考虑，出现问题并不出奇。有关方面的监管明显不足，出事之后又遮遮掩掩，不主动公开，医管局难辞其咎。东方日报政论。 信報社評說，南韓有意加快參與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包括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希望有關國家能夠多做有利於地區國家安全的互信、有利於地區和平穩定的事情，不要挑動對立以及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社評說，兩岸局勢本來已經十分緊張，現在南韓接近美國和日本，加上薩德反導彈系統的變數，台灣問題只怕更趨敏感。信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界限街去九龙城近住基堤道，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弥敦道口。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车龙有待消散，主要系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系仍然挤塞，龙尾天福路。而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佐敦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在众芳街，咁仍然影响到佐敦道去返加士居道是车多，而家龙尾喺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马场；城门隧道公路落斜去返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是车多，而家龙尾在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另外丁九桥出九龙而家龙尾排在上桥位。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取消咗口罩令，出到街个感觉好自由，你可以戴又得，唔戴又得，个感觉系真系好舒服。 公共交通真系好多人，如果个个都唔戴口罩，我觉得好危险。 饮食业我觉得系必须要戴咯。两间云吞面铺煮面嗰个，一个有戴口罩，一个冇戴口罩。如果俾我拣，肯定去过有戴口罩嗰度噶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2023年3月10日，当局研究修订牙医注册条例，要求牙医在公营机构服务一定年期。 港铁指上月跨境服务及高铁每日客量回复至疫情前约五成。 收手人应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邀请，将前往北京访问。 希腊列车相撞事故，再多三名铁路人员被起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嗱，现时咧喺政府嘅牙科诊所咧，大约有40间度咧，就会为公务员提供包括口腔检查、洗牙、剥牙、矫治等等。咁啊，11间嘅诊所咧，就系为公众提供每个月咧大约4000个嘅名额。咁亦都係限於咧係止痛啊、剝牙呢一類嘅街症服務嘅咁。嗱，如果啊，好似頭先所講，根據報道咧，引述消息咧，喺修訂呢個牙醫註冊條例嘅時候咧，真係會喺牙科嘅畢業生有啲嘅硬性要求，例如就係要佢哋畢業之後咧，係要喺指明嘅機構係做一年嘅實習先至可以獲得註冊啦。而之後亦都要再喺個指定嘅機構嗰度咧係服務一定年期。咁啊，初步話係2年。喺增加咗呢一啲公營医疗机构入边嘅牙医人手之后，系咪可以都改善包括街症嘅服务咧？头先有讲到话，就算有人手都可能地方未必够啊，诊所未必够嘅咁。有啲讲法，譬如会唔会可能喺基层医疗嘅层面可以做咧？又或者有啲意见话用牙科券嘅方式买私人市场嘅牙科服务咧？咁你自己点睇18723111有关于牙科啊，而家啲嘅公营医疗牙科嘅服务咁。另外咧，就想讲到有关于护士方面咧，都有政府话有3个嘅新途径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训护士。首先有冇需要引入非本地培训护士啦？咁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嘅。嗱，呢三个途径咧，其中咧就包括有限度注册嘅途径。嗱，有限度注册咧就系话不限嘅不论申请人咧系唔系香港居民都可以申请嚟香港啦。喺获呢一个嘅管理局认可嘅护士学校啦，喺获发牌嘅院舍啦，或者啲附表嘅护养院啦，都可以係喺度工作啦。呢個就係有限度註冊嘅制度。咁另外就係特別註冊制度咧，就係申請人咧可以喺需要喺呢一個衛生署啦、醫院管理局啦，同埋一啲定名嘅機構做嘢。咁佢哋咧係全職受雇一定年期，而且個表現係令人滿意咧，就可以免試係正式獲得註冊嘅咁。呢一個嘅做法，你自己又點睇？18723111。咁啊，繼續請連偉橋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早晨。 係，早晨。 頭先同你傾咗好多牙醫方面嘅情況啦，即係修訂條例、增加人手嗰方面。嗱，護士方面，頭先提到呢三個嘅新途徑去引入一啲嘅非本地培訓護士，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啊？呢個 其實護士同牙科一樣，即係個人手都係好拉扯。咁好多服務去發展嘅時候，都即係面對話請唔到人啊。尤其是係即係最近有譬如地區康健中心個發展啦、啊，咁即係都社福界啊，一般都見到要去發展啲康健中心嘅時候都幾難請到護士。咁、我哋而家好多康健中心都係康健站，咁未來要發展到去即係一個正式嘅康健中心嘅時候，可能都要多啲護士人手。咁所以其實呢個同牙科一樣，即係都一個人手樽頸。咁如果有一啲增加人手措施嘅方法，咁梗係歡迎啦。 嗯，但係有啲乜嘢嘅關注點咧？如果用呢一個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訓嘅護士，或者從一啲嘅市民病人嘅角度，喺有一啲非本地培訓護士的時候，可能有啲乜嘢嘅影響，你哋都有留意到嘅？ 都係，因為始終護士可能比起醫生嘅話，更加多需要溝通嘅工作。咁尤其是即係如果係喺基層醫療嘅層面，更加係需要多啲去即係同病人溝通啊咁樣。咁嗰、那個即係對於話語言啊、溝通能力嗰個關心會更加大咯。咁但係即係除咗基層醫療之外，亦都係安老業界啊，或者係我哋公立醫院，其實都同樣好需要護士嘅。 嗯， 你自己覺得如果有呢啲人手，應該點樣分配佢哋去唔同嘅機構咧？會唔會可能其實大部分非本地培訓嘅機構都係去到啊？舉個例，會唔會院舍多啲咁？你自己預期嘅個情況會係點樣咧？ 其实真系感觉上系周围都系十个煲七个盖咁，所以其实真系度度都需要，即系无论系院舍入边，即系因为都一路改善质素啊，亦都有新嘅安老院条例，亦都会修订啊，嗰度亦都需要唔少人手啦。咁护士亦都系即系一路系讲紧话提升院舍，即系个质素好重要。咁另外头先提过基层医疗啦，咁另外即系公立医院入边嗰个人手流失啊，呢啲都系要。咁所以即系好难讲话去边度好，因为即系度度都需要咯。 嗯，但系你觉得呢几个渠道对于引入啊或者吸引一啲嘅非本地培训嘅护士嗰个嘅效果或吸引力有几大咧？ 我諗吸引力都大，因為即係始終香港護士嗰個薪酬都 OK 啦。咁同埋其實一路都接觸到，譬如有啲喺國內嘅護士，佢哋資歷不被承認啊咁樣。咁其實都即係好想有個途徑可以喺香港做嘅。咁我諗都有一定吸引力嘅。咁但係都係同其他即係引入非本地培訓人手一樣，即係都係要時間啊，要即係更加多嘅細節啊，要宣傳啊咁樣。 Okay, 好啊，唔该晒，连伟桥同你倾到呢度先。连伟桥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啊，无论系牙医嘅服务或者而家护士嘅人手，整体各类嘅医疗人手方面嘅睇法，你哋点咧？一八七二三一咧，一八七二三一咧。头先提到有唔同嘅方法，希望可以增加一啲牙医同埋嘅护士嘅人手，包括就系话引入一啲非本地嘅人士，系咪可以帮到而家香港嘅需求咧？咁一八七二三一一，有张先生打入嚟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张生，系请讲。 早晨，系其实香港咧，医生护士短缺嘅问题一直都存在嘅。历届政府一直都冇去正视，更加冇去解决。咁而家咧临时临急咧，咁就接受嗰啲非本地培训嘅护士。作为市民嘅我咧，梗系担心非本地培训嘅护士嘅定义咧系点定咧？作为香港医疗体制呢，是应该引入相同医疗体制的国家或者地区才是有效的。譬如引入如果连英文沟通都有问题，广东话沟通都有问题，他怎去執行医生的医疗方案呢？怎去跟本地的护士呢去合作完成这个方案呢？ 即系担心都系个文化同埋语言嘅沟通上面 系啦， 点融合？ 前一位嗰位嘉宾讲嘅都会引起本地嘅流失嘅，因为合作唔到就你一拍两散，一系你走，一系我走噶啦。咁如果只有两条路嘅啫，我认为就引入相同地区嘅即系相同医疗体制嘅地区或者国家嘅培训嘅护士。加强本地培训，招收护士在本地培训的力度。 OK， 明白，即系两边做啦，即系外面又可以引入多啲啦。咁啊，但系你头先就讲到话系即系可能系相同嘅体系嘅话体制噶啦。咁另外就系讲到本地培训方面都系增加嘅。咁，仲有陈先生嘅早晨，早晨，陈生，陈生系咪电话旁边？陈生可能咧行开咗啊，咁啊要留睇下同事可唔可以联络翻佢吓。嗱，一路讲紧咧就一路讲紧咧就系无论系护士定系牙科嘅人手啦，有啲各类嘅方法啦，先都讨论到系咪可以增加啦，或者对于成个嘅即系公营医疗嗰个嘅服务嘅影响啊。一八七二三一一，继续欢迎大家打嚟，而家先休息一阵。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请嚟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讲解食道癌。 健康热线一八七二三一一，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咗好多有关于医疗人手方面嘅，欢迎大家打嚟嘅一八七二三一一，无论系牙医定系呢一个嘅护士嘅人手。咁另外想同大家咧就系讲下咧系有关于运输署啊，近日就 有兩條嘅街道嘅渡輪服務咧係做招標嘅，包括就係將軍澳南去到沙灣河啦，來回啦，咁另外就係西貢、梁船灣同埋滘西村，咁就話希望今年第二季可以開辦到個航線。咁根據招標嘅文件咧，就係、是其中將軍澳南去到西灣河，大家特別關注到嘅，話至少45分鐘一班啦，航程係唔超過30分鐘嘅咁。嗱，呢個都關心到究竟呢一啲嘅街道嘅需求係咪可以滿足到，令到有一啲嘅即係船公司係願意係入標嘅咧？咁係咪真係可以經營到咧？咁有冇一啲嘅客量係可以係支援到、支持到嘅咧？咁就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了解一下成個情況啦，尤其是區內居民嗰個嘅需求。西貢區議員方國生，早晨。 早晨，周乐文，早晨。 早晨，方国生，头先提到呢两条将军澳南来往西湾河同埋西贡去梁船湾去滘西洲嘅咁，呢两条航线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咧？或者嗰个需求其实有几大咧？ 系嗱，首先讲，如果西贡去梁船湾滘西洲嘅咧，就基本上都系俾翻啲村民往来，咁同埋有啲游客啊观光嘅船只啦，咁呢、這个。以本身咧，佢賽馬喺西貢賽馬會嗰度有高爾夫球場噶嘛，滘西洲。咁、但係有啲村民其實有其他啲海上樂園啊嗰啲地方，或者一啲郊野公園嘅地方，佢哋島上咧，咁佢哋都係冇交通工具嘅。咁所以今次運輸署安排咗呢條船，兼且咧係停多個梁船灣站咧，去等佢收足夠客量咧。咁我覺得呢條線係好嘅。咁、另外我就讲返大家好关注将军澳南去西湾河呢个街道渡轮啦。事源呢几年前我哋地铁呢经常都有故障啦。咁将军澳居民呢就好似成为一个即係困受斗喺个孤岛咁样。咁、所以嗰陣时好多居民就话方圆可唔可以諗下一啲海上嘅航道啊咁。咁、跟住呢我哋就请业界或者做一啲直擊嘅計算啊，直情係揾咗啲街道渡輪咧，直接係試行做咗個 trial， 咁就直接由將軍澳我哋而家近住海濱公園嗰邊咧對出個碼頭咧、就搭船就試行，咁咧就去先去咗康城到一到，然後咧就直接去呢個西灣河，咁、全程咧大概35分鐘，係啦。咁當然呢、這個就兜咗去日倉城先停一停嘅。咁、但係總括而言，呢、這個需求其實呢區內居民就希望可以即係把握到有個水路嘅優勢囉。 但所以你頭先講話做嗰個測試呢，其實得出啲咩結果，想試啲咩㗎？係 嗱，其實當時呢即係、就是、我哋係未跨灣大橋將南隧道未起好啦。咁每一次譬如現時嘅舊隧啦，同埋地鐵一有交通意外或者一啲故障咧，咁我哋幾十萬市民就唔使走噶啦、其實而家將軍澳居民有50萬市民噶，咁癱瘓咗試過有幾年前都試過癱瘓幾日嘅，咁、但係當然而家我哋跨灣橋將南隧道好理想，啱啱亦都開咗亦都嚟可能會有過海隧道巴士，咁但係大家。要理解我哋個人口係即係出行模式係好好多嘅、每日都有成我相信有20萬一半嘅市民咧係要翻工翻學係出門嘅，咁呢、這個載客量咧係咪可以唔係淨係單靠港鐵而有其他交通工具咧？我就覺得即係啲市民就係認為有咁嘅需求，咁、所以就希望有唔同嘅交通工具嘅選擇咯。 但都唔係就係港鐵幾有傑巴士公司，咪話暫定都會增設兩條嘅過海路線。如果開咗之後有一啲過海巴士，仲有冇需要係將軍澳南去到西灣河呢用船嘅方式咧？又 嗱就咁樣嘅嗱，而家咧我哋當然係非常之開心有。過海巴士估計在3月20日會開出啦、就由調景嶺去港島東的小西灣那邊，咁但是如果沿線譬如由康城花園一條叫694去西灣河那條線咧，其實成條車程行雲咧係講緊成個半鐘喎。咁如果有一啲居民可以點對點，如果直接由將軍澳南因為航道呢海上嘅航道係完全冇塞車㗎嘛，咁佢嗰個準程度都幾高嘅， 咁唯独是即系个原料费嗰个问题啦。咁如果呢35分钟嘅船程，佢朝头早即系翻工翻学嗰段时间，如果可以把握到，咁我哋将军澳居民就可以有一啲好舒适，又唔使好似操兵落地铁嗰种嘅感受。 Okay. 当然咧，佢系分流咗小部分巴士，即系另一个选择啦。 嗯，所谓喺将军澳南，其实系边个位置上船嘅？同埋佢成船程都30分钟，系咪有一个吸引力喺度咧？又真系。 其实如果一般巴士都要35至40分钟嘅过海，咁、就算我哋而家行咗张南隧道，去到某啲位置咧，你去到港岛里面一啲内街，都会可能维园啊，落到去下边呢、這个譬如湾仔一带嗰啲通道咧、车路咧都会即系电车路一带啦，咁可能佢都会有塞车。咁、但係如果點對點係夾到我哋啲居民翻工翻學嘅咧，咁佢去到碼頭嗰度位置行步行到嘅位置咧，咁就市民可能就會把握得容易啲啦。 Okay. 碼頭咪即係都係海濱個位啊，都係其實 係啊，將軍澳南咧就係去到海濱公園，成我哋望到跨灣橋嗰個方向有個大嘅碼頭。 OK， 咁但係我哋都會有擔心，就話如果假設呢個新嘅，因為今次咧係我哋自從潮頸嶺，我哋或者將軍澳演變成新市鎮之後咧、第一條可以一個固定嘅街道航道渡輪嘅服務，咁、居民其實見到跨灣橋就好想享受一下個海上嘅，譬如觀光添啦，包括，所以點解今次運輸署咧就提供7日嘅開放式嘅一個意向書俾業界，咁、其實可以彈性啲嘅，我相信。咁呢個其一，第一我就希望即係業界運，即係譬如假設佢嗰個成本問題，其實而家所有專線，無論長洲梅窩嗰啲咧，政府基本上有啲係必須嘅六大航道，基本上佢哋是有一些實報實銷的補貼的。咁我就希望即係話，實報實銷嘅補貼會類似好似維修啊、船隻啊嗰類啊。咁、究竟可唔可以即係幫補下呢啲咁嘅獨特嘅航道， okay. 令到佢即係俾香港市民或者俾將軍澳居民多個選擇咧？我覺得係應該咯。兼且如果佢假設佢唔夠客嘅，可唔可以兜埋去日昌城嗰邊去接載客，然後坐滿嘅船？咁一隻船都係140人左右嘅啫。咁如果其實佢都係講緊出兩條船來回大概35分鐘，即係每45分鐘一班船啦。咁、我覺得呢、這個起碼落咗地，等大家市民，亦都我希望啲將軍澳街坊大家努力啦，即係俾自己多個選擇，同埋咧可以好享受咁樣去翻工啦。 OK， 好啊，唔該曬，方國山同你傾到呢度。方國山咧就係、西貢區議員，講到咧就係兩條嘅航線做招標，其中咧就係將軍澳南去西灣河啦，咁就話至少45分鐘一班啊，根據招標文件，航程唔超過30分鐘嘅。對你嚟講吸唔吸引咧？尤其是一啲將軍澳嘅居民，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景报第一节新闻。喺北京早上举行第14届全国人大会议一次会议第3次全体大会，大会以295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会议其他议程包括表决第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草案、选举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国家副主席等。今日大会出席代表人数2977人，实际出席人数2952人，有25人缺席，出席人数符合开会法定人数。据了解，政府研究修例，初步建议本地牙科毕业生实习1年后才能够正式注册，又要求本地培训的非专科牙医在指定机构服务一定年期，暂定建议是2年。牙医学会会长黄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牙科学生入学时没有相关安排，若果有关措施在短期内实施，会对现时的牙科学生不公平。他建議政府可以考慮讓牙科學生在學期間到公營醫療系統實習， 對學生影響較少。他說政府需要思考為何沒有大量的牙醫選擇到公營醫療系統服務，是否與晉升機會、薪金、工作環境、培訓等問題有關。他又說政府可以考慮怎樣吸引牙醫進入公營系統，或者利用私營市場服務市民，例如向私人執業牙醫購買服務。德國漢堡市發生槍擊案，最少幾個人死傷。電視畫面顯示數以十計警車及消防車封鎖事發現場一帶的街道。案發在當地晚上九點左右。傳媒引述警方發言人指一名或多名身份不明的槍手在一間教堂開槍，其後逃走，死者都因為槍傷致死。發言人形容警方已經動員所有人，甚至部署了直升機。市長表示震驚，慰問傷者及遇難者家屬，又強調當局正全速搜捕疑犯及調查案件。有報章報導事件造成最少7個人死亡、8個人受傷。有通訊社就報導漢堡北部阿爾斯特多夫區居民的手機都收到警告，內容是出現危害生命的情況，有街道已經被封鎖。美國國會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的發言人鮑普公布早前摔倒送院的麥康奈爾的病情，指對方因腦震盪正接受治療。鮑普在聲明中表示麥康奈爾在當地星期三晚摔倒，未來幾日將繼續在醫院接受觀察及治療。他感謝醫護人員照顧及同事關心，聲明未有透露麥康奈爾可能出院的時間。報導指在事發當晚，麥康奈爾在華盛頓一間酒店出席晚宴時被擊倒，其後送院。總統拜登及國會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都祝願麥康奈爾早日康復。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但是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相當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相當溫暖，星期日晚上北風增強，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涼。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55%。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607点，跌咗318点，总成交金额10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跌咗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7点，跌咗7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京东集团160.8，跌18.4；腾讯控股334.2，跌6蚊；比亚迪股份208蚊，跌11蚊。阿里巴巴81.6跌2.9，美团126.5跌2.9，百度集团130蚊跌7.5，盈富基金19.82跌3.4，友邦保险84.85跌6.5。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35.94，瑞士法郎0.932，加元1.383，人民币6.965，英镑兑美元1.193。歐元對美元1.059，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經平均指數報28,343點，跌咗270點。港金報17,17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70蚊。倫敦金每安司賣入1,831.38美元，賣出1,831.6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启祥道去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顶道去龙翔道，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另外，上水嘅鸡岭回旋处、新运路、新丰路、宝石湖路，以及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一带，都系车多挤塞。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 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而家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是车多，而家龙尾在海丽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车多缓慢，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仲有城门隧道公路落斜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都是车多，而家龙尾在美松苑。另外啱啱收到靠早前启祥道去返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在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向九龙，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方向。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喎，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替啊？ 唔识喎，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易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2023年3月10日，当局研究修订牙医注册条例，要求牙医在公营机构服务一定年期。 港铁指上月跨境服务及高铁每日客量回复至疫情前约五成。 收守人应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邀请，将前往北京访问。 希腊列车相撞事故，再多三名铁路人员被起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湿疹，其实有唔少身边嘅人都可能有呢一类嘅皮肤疾病啦。咁患者嘅皮肤可能系干燥啦、龟裂啦。咁最主要其一个症状咧，就会令到佢哋好痕，而且系会不时反复系发作啦。咁亦都最大嘅问题系未有一啲嘅药物咧可以系根治嘅。咁对于一啲嘅患者嚟讲咧，都几大影响嘅。咁嗱，见到港大医学院咧同埋国际嘅研究团队咧，就发现咗一只嘅疾病，其实咧系导致湿疹嘅成因之一，而团队亦都系确认咗咧，系有一只嘅药咧，可以系治疗到呢一种嘅疾病咧，减轻到个影响嘅咁。嗱，成个情况咧，我想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啊，分别就有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啦，咁同埋咧就系研究病人系严重湿疹患者廖先生嘅两位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早晨， 先同阿教授傾下先，就係、是、我想知道今次呢一個嘅研究一啲嘅背景啦，究竟係做咗幾耐㗎？同埋我見都除咗港大團隊之外，都同好多國際團隊合作嘅咁，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型嘅合作出現嘅咧？ 第一咧就係呢啲係罕見病嚟嘅，係屬於我哋叫先天免疫創嘅單基因嘅病。咁呢只病以前就唔知嘅，咁呢啲病叫罕見咧，咁所以就需要好多地方一起合作先至可以找到个原因。咁基本上如果在香港这一边呢，廖生从7岁到现在21岁，在过去的14年我们都跟他一路 想去睇下點樣治療佢咁難治嘅濕疹。佢唔淨止有濕疹嘅，仲有其他嗰啲問題。咁一間廖生都可以同你講啦。咁、我哋當然就抱住一個不能少、唔好放棄嗰種態度。過去嗰14年都不停同佢去揾嗰個原因出嚟。咁、去到舊年嗰陣時，咁喺加拿大、喺北美同埋喺歐洲唔同嘅地方，大家都開始啊，即係察覺可能係同呢一個叫 Step 6有關。咁所以大家就一齊合作。咁就由去年年初年中到開始，大家喺唔同嘅地方做翻我哋自己嗰啲檢定，咁最後就確認咗係個 STAT 六。咁呢個就 STAT 六係嗰個病嘅名嚟㗎，因為聽眾大家未必明白。 就係佢嗰個那個分子係出錯嘅，即係個基因係出錯咗，而引致佢有呢個好嚴重嘅過敏嘅病。咁STAT 六咧就因為係我哋身體有20000個基因，咁 STAT 六嘅其中一個基因。表达出来一个蛋白来的。那那个团队很庞大的，是横跨3个大洲，即当然是我们亚洲啦，我们就是唯一亚洲的团队啦，即包括我在香港诊治的病人，同埋在河内都发现了一个病人。那另外在北美就当然有加拿大啦、美国啦，那欧洲就有法国啦、有英国啦，就超过90多个医生同埋科研人员一起集合这么多人的力量。咁就喺10个家庭里面揾到16个病人系见到有呢个 STAT 六，发现呢个单基因有出错嘅。咁佢个机理就做得好仔细噶啦，而家都完全明白呢个发病嘅机理系点样。一知道咗个发病嗰个机制或者机理咧，咁你就可以针对性俾一啲药物咯。咁喺大概2-3年前，我哋就知道呢个 STAT 六。咁但系当然嗰阵时得一个病人，后来多何来一个病人。咁通常啲罕见病你都需要好多病人，咁你然后先至会能够确认嘅。咁所以我哋喺3-4年前已经知道呢个 STAT 六，不过咧就要等到好多其他地方。都差不多同步或者遲少少早少少然後再透過好多啲所謂實驗室嗰個研究，咁就真真正正確實咗。咁呢一篇文章就啱啱係早一日一本叫做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咁就洛克菲勒大學嘅期刊嚟嘅，咁就好有影響力嘅。咁基本上而家喺 Twitter 過去嗰24-48个鐘頭做呢啲先天免疫創罕見病嗰啲。所謂嗰啲同食料咧，都就產生個好大嘅迴響，咁大家都覺得呢個真係係過咗10几-20年之後，又揾咗個即係對呢個所謂過敏一個好重要嘅發現啦。 我想搞清楚呢個STAT 六啦，或者叫做基因變異疾病啦，其實有幾係咪有呢個病就等於會有濕疹咧？或者有呢個病係有幾多成人係會有濕疹咧？頭先你都提到呢個罕見病，但我見濕疹好似似乎喺即係喺城市入邊都唔少人有啦。咁點解又叫做罕見病咧？ 好啊，嗱咁樣樣，咁濕疹嘅原因有好多種嘅，咁好肯定有一啲係好早就發生，有好難診治或者好難醫得。即係比較唔好話咁辛苦嘅過敏咧，就有呢一個 STAT 六嘅機會好高嘅。咁但係好多嗰啲濕疹其實就唔係太難醫噶嘛，咁嗰啲未必係 STAT 六影響嘅。咁但係如果話 STAT 六個基因發生呢啲咁樣嘅變異咧，佢差唔多肯定一定係有好嚴重嘅過敏。咁、那個過敏啊唔係淨止皮膚嘅，咁一間廖生都可以同你分享啦。佢仲有腸胃道啊，使到佢生長有問題啊。心肺功能啊等等都有，咁但系通常呢一种咁嘅先天免疫创，因为佢系单基因，佢亦系我哋叫做单倍体，即系佢其中一条基因出错。因为我哋每个人其实所有啲基因都有两条嘅，除咗你系 X 同 Y， 即系佢负责你定系男定女啦。咁佢系一边出错，佢已经有呢一个问题噶啦。咁呢啲病咧就系通常对生命冇直接。即時嘅威脅，只不過咧就使到你嘅生活真係好艱難。咁佢亦可以結婚生兒育女嘅。咁喺嗰16个病人，10个家庭裏面，16个病人，即係有啲家庭有多過一個啦。咁最大個家譜咧，其實一個家族咧就係有3代人都有呢個病咁樣。咁亦即係話，其實佢哋唔會因為呢個病而唔能夠結婚生兒育女。咁當然，如果係咁樣，佢哋就會繁衍啦，會個病人嘅數目就會比較多。而通常呢一種咁嘅病咧，一開始揾到咧就係比較嚴重個變嘅，因為呢啲病咧通常個光譜係好闊嘅，即係有啲就好嚴重，即係頭個，譬如呢10个病啦。咁因為知道咗呢一樣嘢之後咧，就會做我哋所謂醫療界叫大型咁樣去篩查呢啲啦。咁譬如今日透過你嘅大氣電波，好多人聽到，哎呦有呢個咁樣嘅 STAT 六啊，咁我都好嚴重，我個過敏我都想去 check。咁呢個消息一傳開咗之後，咪會。 比較冇咁嚴重，比較輕微啲嘅，都可能都係16影響咯。咁呢個就係過去呢啲所謂先天免疫創嘅單基因病嘅一個經驗嚟嘅。一開始我睇咁少嘅，哇，好嚴重。咁、就因為多人知啦，可能係另一隻基因啦。姑且叫做 step 一或者 step 三、哦，哇，原來都咁多。咁其實一開始好似好罕見，咁慢慢又唔少喎。咁佢點解咁緊要呢？就係、是、我哋做人一定或者做醫生啦，尤其是一個不能少嘅意思，就唔因為佢罕見就去放棄或者話呢啲都唔係話。咁其實因為你揾到呢個之後呢，你其實對嗰啲常見嘅病嘅治理都有一啲所謂心得得著。咁譬如咁講，今次係16係會出錯咗之後會引起啲過敏。咁其實慢慢你又會調翻轉頭，哦，原來呢啲機制機理咧，你其實都可以應用翻係比較常見嘅病、常見嘅過敏點樣去治理。甚至糖尿都係嘅，糖尿都有啲係單基因，佢調翻轉頭又可以幫到，即係多基因，即係比較常見嘅所謂糖尿病啦。咁所以呢一種所謂例子係唔少嘅嚇。咁當然劉醫生就係做免疫嘅，咁就當然係專注喺先天免疫嘅錯誤嗰啲病啦。 喺同阿廖生詳細了解佢嘅情況之前，我都想再問阿教授一樣嘢，就係究竟如果咁樣睇法，其實香港嘅濕疹患者入邊，可能有幾多係真係同呢個 STAT6 有關，定係可能都係少部分咧？頭先你話都有啲途徑，可能係可能做一啲測試，又或者辨別翻自己係咪嘅濕疹，如果有濕疹嘅話，係咪同呢個 STAT6 有關嘅？容唔容易去做嘅咧？或者其實通常咩年齡層先至會出現呢啲 STAT6 引致嘅濕疹問題嘅咧？ 咁當然咧，我諗第一步就係唔需要話而家，因為香港我覺得有濕疹嘅人應該有兩成幾以上，因為我哋之前都做過兒童嗰啲即係過敏嗰啲所謂流行調查啦，係好多嘅。咁亦唔需要一窩蜂全部都話要想做 STAT6。咁如果你係好嚴重嘅，係好早就發生嘅，可能係一出世冇幾耐一兩個月就有嘅。咁就唔淨止有皮膚嘅敏感，可能又有哮喘啦，可能呢個腸胃道又唔係幾好啦等等。咁嗰啲就建議早啲去揾我哋個叫做專科醫生啦，或者兒科醫生啦，去睇下個 STAT6 點樣去檢查。因為呢種 STAT6 而家因為知道咗啦嘛，咁基因嘅篩查其實而家係好普遍噶啦，喺全世界，咁香港更加係啦。咁嗰啲就會建議佢哋係早啲去做 STAT6 咧，唔需要話你有少少濕疹查一啲潤膚膏就會好，就去做 STAT6 嘅檢查又亦唔應該嘅。咁所以個建議係好早，即係頭嗰一兩個月或者一兩個星期。你啲濕疹真係好難醫嘅，用我哋平常嗰啲潤膚啊，或者用一啲最簡單嘅抑制劑，即係搽嗰啲所謂類固醇啦，都好似控制唔到，再加埋有對藥物啊、食物敏感啊，咁腸胃道又好似吸收得唔好啊、生長唔好啊，咁嗰啲肯定一定要去做呢個篩查啦。如果篩查早之後嘅話，咁你就有呢個比較精準嘅治療。咁因為呢、這個是一啲叫生物制剂啦，系皮下注射，咁都唔平嘅，咁一针都要几千蚊。咁但系医管局透过呢一个所谓一个叫安全网啦，咁就其实真系需要嘅呢只药嘅病人咧，其实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可以攞到嘅。 我想问一下廖生啊，你自己系本身系一个湿疹患者，嗰、那个程度啊去到点样嘅，同埋几时开始系即系发现自己有湿疹嘅？ 系你好啊，我系由嗰啱啱出世两个礼拜后咧，我嘅父母就发现咗我系有湿疹嘅，咁啊嗰阵时听讲我父母话咧就系、是、由个头啦开始发就发到全身咁样嘅，咁啊其实对于个程度嚟讲，其实我觉得都有十级嘅。 最严重嘅时候，头先你话全身都系啦，咁细个可能未必好记得嘅，但系到你有意识开始，你自己见到点样影响你嘅日常生活咧？ 例如好似翻学啊，出街啊咁样咯，因为由于有呢一个问题咧，我都唔可以话正常人咁样吹冷气嘅，每次吹亲冷气都会好痛，系会好痕嘅，系啦系啦，都好阻碍我生活嘅。 最主要是可能吹冷气，仲有冇其他情况都可能影响你，因为湿疹发作而影响你嘅生活咧？ 除咗痕之外，就都冇乜嘅，系啦，比较影响学习方面咯， 但系咪都试过寻求唔同嘅方法去即系减缓呢一种湿疹带嚟嘅痕痒啊，或者各种嘅麻烦咁样？ 都有噶，嗰阵时都有即系查过类固醇啦，查过有关保湿嘅产品啦，亦都有睇过中医咁样嘅，都用过好多唔同嘅途径，但系都冇乜效咁样。 嗱，而家我想知道而家教授讲呢个研究，你系几时开始参与啦？同埋系咪都头先教授讲话有一只几千蚊一支嘅一只药，系咪一个打针嘅方式嚟噶？嗰、那个效果又点？ 系讲翻个支针先。咁而家系即系原本因为而家我有嗰、那个有一啲资助啦，咁我而家系千零蚊一支针咁样咯，系啦，咁咁因为而家都嗰个资助都差唔多完啦，所以又可能又会贵翻七八千咁样，系啦。 讲下个效果，你用咗呢一个打针嘅方式，对你嘅湿疹其实有几大改善？ 可以啊，可以、啊。我系讲翻我几时开始先啦。咁我记得系2020年度开始呢、這、一个参与呢一个计划嘅。咁都打咗成年几啦。咁啲藥都開始出效啦，即係好似例如皮膚開始滑啦，啲頭髮都開始生翻啦，特別係眉毛啦，因為以前因為太痕嘅關係咧，我都係冇乜眉毛嘅，咁打完支針年幾之後就開始有翻眉毛啦，咁亦都係打完年幾之後係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有被蚊咬嘅感覺啦，係啦。 即以前是如果俾蚊針係感覺不到嘅，直情去到 皮膚太厚啊，同埋嗰陣時亦都太痕咧。其實就算你有冇俾蚊針咧，你都係一樣咁痕，所以我諗都唔會感覺到有冇蚊咬咁樣。係、 但呢只藥係一路有冇幾耐要打一次針㗎？定係 有嘅啱啱療程開始嘅時候係兩個禮拜一次嘅，兩個禮拜一針嘅。咁直到依家咧我係四個禮拜一支針，係啦。 有冇任何嘅即系所谓副作用噶？你自己感觉到？ 有嘅，刘教授有佢哋有讲过，话打完呢支针咧，有可能会出现眼干嘅情况。咁直到目前为止，我都未暂时未感受到有呢一个副作用住咯。系啦， 我想问一下教授啦，讲下呢一只药啦，系咪即系有冇话个湿疹嗰个情况发作得即系越早或者越迟，用呢只药嗰个效果系有唔同嘅？ 咁其實呢只藥咧都已經係喺濕疹病嗰度開始用，咁當然係比較新啦，喺過去嗰幾年都有。咁因為基於呢一個原因，所以我哋就好放心啦，就俾即係廖生去使用。咁佢嘅療效其實就根據每個病唔同嘅。咁頭先廖生都講咗咧，一開始嗰陣時就兩個星期。咁如果已經將個病情穩定落嚟，就冇咁痕啦，冇咁大面積紅啊，或者拗到爛。咁就可以慢慢將佢一路褪嘅，褪到譬如每兩三個星期，或者跟住到每三四個星期，咁最後可能真係如果唔係話太嚴重嗰啲，可能褪到六個星期，或者甚至乎兩個月。咁視乎每個人唔同，咁你嗰個用法就係咁樣啦。咁你一路褪，褪到佢都好似仲過到正常嘅生活。咁你話甩唔甩到咧？咁有一部分人係真甩得到嘅，有啲人就甩唔到啦。 即是打到可以根治，不用再一路打下去。 即有些人是因为他那个成因个内因是都有，但是呢个外因是为主。咁廖生那些呢，我自己觉得是内因为主啦。咁呢内因呢就你不可以改变的，除非你用基因治疗的啫。咁所以即是廖生那些呢就基本上是要一生一世都是要靠药物去控制。佢呢一個過敏，包括濕疹啊，頭先講腸胃道啊等等。咁如果一啲人啲濕疹，當然有啲內因啦，但係個內因唔係為主，而外因為主。因為濕疹，如果你喺好高壓力嘅情況之下，情緒好唔穩定之下，又會特別差啲嘅。咁如果當然你有啲基因嘅傾向，咁你咪會有咯。咁所以有啲人用咗呢一隻針藥之後，可能過一年或者兩年，佢竟然又甩到，然後再用翻最普通嗰啲。保湿嘅产品啦，头先讲润肤膏啦，或者真系好差嗰阵时就搽一啲类固醇啦。咁譬如用翻我自己咧，我都系一个湿疹患者嚟嘅。咁其实就唔系好严重，咁但系喺旧年嘅呢一段时间，因为 Omicron 爆发，我嘅湿疹就系全面爆发嘅。我当时系由头到脚都红晒，真系好似火烧咁样样。咁所以。廖生講嗰啲嘢，我當然都有啲感受，但當然冇廖生咁辛苦啦。咁當時我亦係用咗一切方法， 咁啊，曾經諗過係咪真係要打呢隻針藥嘅？咁後來又決定啊，不如試下中藥先。咁啊，我真係又揾咗個 OK， 即係我啲朋友親戚介紹，咁啊，真係用咗三個月之後又甩到咯。咁所以中藥係有用嘅，因為佢真係有啲免疫調控。咁但係當然一定要同你個即係，譬如果你睇西醫，咁當然兩邊都要知啦。咁有啲中醫師都係即係名冊上，而家香港嘅管理都係好好。咁我就好信。應該是中西醫結合的，有很多啲慢性病。最後我都甩到的，咁慢慢 Omicron 開始減退嗰時候，我啲濕疹又開始好翻。咁而家又到呢一段時間又差翻少少，因為佢同天氣係又有關嘅，同濕度有關，同温度有關。咁所以濕疹啲病人最好咧就維持個濕度，唔好太乾，亦唔好太熱。太濕，兩樣都唔好嘅。咁沖涼嗰陣時咧，就盡量唔好用熱水沖涼，最好就先係輕温水。咁到最後嗰陣時擦曬啲潤膚之後咧，就揾冷水去沖一次身體，咁你就好舒服嘅。即係大概就咁樣可以處理。頭先我講話普通嗰啲濕疹咯。 我想講翻今次研究呢一個 STAT6 呢一個嘅基因變異嘅疾病咧，其實係咪真係會遺傳嘅咧？如果是的話，其實可不可以及早細細個已經，就算佢濕疹未發作，都可以辨識到出嚟，咁係咪可以早啲處理嘅？ 會嘅，會嘅。因為頭先講嗰十個家庭，一個最大嘅家庭咧係有三代人嘅，咁三代都係有。咁佢有啲咧就唔正潔皮膚啦，咁譬如廖生佢就影響佢個腸胃，因為佢腸胃都有好多過敏嘅反應，咁啊使到佢即係影響佢嘅生長啦。佢點解話會高咗20cm？即係啲人覺得好驚訝，咁我啲 即係佢醫咗打咗針之後高咗20cm， 係啊，佢之前得1.3米到鬆啲到咁樣嚇，咁打咗之後就而家就1.5米咁，都係因為過去嗰兩年用咗呢隻針藥，因為嗰個皮膚發炎或者係腸胃道發炎咧，即係到你根本就唔識得長高嘅，咁所以佢個骨齡咧係遠遠低於佢實際年齡，所以去到17-18歲嗰陣時候開始俾生長激素咧，都因為發炎控制咗之下個生長激素嗰、那個即係效用就見到啦，咁我哋都好驚訝，咁廖生佢好開心，我都勁開心啦，我哋叫做，咁就即係增高咗20cm 咯嚇，咁當然個皮膚點解會變翻薄啲、滑啲，又有針？即係蚊針都知道咧，就係因為你發炎咧，就乜嘢都會厚曬，啲皮膚好似像大象或者鱷魚皮咁厚嘅。咁佢控制個發炎又復常都要一段時間啦，係咪？咁所以皮膚過咗6个月、1年之後，咪又好翻啲咯。咁頭先阿蕭生講個即係遺傳當然一定會啦，因為佢個 AD 即係佢嗰個係單倍體，即係一邊嘅人有事，嗰啲唔會有生命危險會死亡嘅。當然如果你自理得唔好，梗係會啦。咁就變咗會一代傳一代咯，咁所以你話係咪一出世就有一個大型嘅基因篩查？咁有好多即係科研工作者都係啊，如果將來嗰啲 BB 一出世咧，就係咪要做500个基因或者1000个？咁啊，視乎有冇得醫啦，有得醫就即刻要做咗咧，就可以盡早去解決佢嘅問題。咁呢個就係個方向啦，一定會發生嘅。咁但係有啲病暫時係未有一個好好嘅治療方案，咁你揾到之後都未必有治療嘅方案或者有用嘅時候，咁有陣我寧願唔知住啦，大佬你唔好講俾我聽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所有我哋呢啲咁有力嘅，即係呢啲或者咁有即係創新嘅嘢，都要好小心去使用咯。 Okay. 不過有得用就去用咯。 好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同兩位傾到呢度先啊。啱啱傾過咧，就係有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咧，同埋呢位研究嘅參與研究嘅病人廖先生嘅。今日傾到呢度。